冰川难移，心静但愿得冰脱身重华，今晨为国家鞠躬尽瘁，浴血沙场才不负身恩无愧。你西追玉环坤暮色， 现在是济南京剧院的副院长，在2005年拜欧阳中石先生为师，接下来将登台为各位演唱《空城计》。 传就了韩家脸，定做三分，光风到五香侯啊，执掌帅喊之啊过怎比得前，北地见那神仙武士在地楼啊，我面前缺少过这啊阴的人， 下面我们请西耀波先生生前所在的剧团石家庄市京剧团青年演员赵建忠为大家演唱西派名剧《乌龙院》。 曾记得那年 临风，我为你干下了乌龙源，我为你花费了许多银，我为你佛母太极 下面请听高希露演唱的《秦琼卖马》。

请听临江驿选段，听桥楼打罢了一经时分。